农历就是辛丑牛年的年初六。 Yes. 自作多情，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生理节目，有 Vivian 周慧敏刚才嘅歌曲。早晨啦，时间5:14，今日星期三，哇，呢排都几热下嗬，即系好似热天咁。今日咧就系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啊，咁所以我哋啲手咧都几干吓，都成日都要去即系搽翻啲滋润嘅润手霜啊。咁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系温暖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啊。现时温度19度，湿度69%。 人的眼里透光，我内心里渴望，怀期望你看看我，注视我目光，触摸你已烫暖眼光，吸引进深情那走廊。 来自女方的月满蒲家人，今天是年初六，都不是这个月满的时候，不紧要，总之就有月圆又有月缺的时候，跟人生有高低一样，心情好坏的时候要经历这些呢，你才知道，即是一个比较的时候呢，你才更加懂得人生是怎么样。在2020年的时候，全球都受到疫情的困扰的时候，人类也是很勇敢地去面对这个疫情，而要想尽很多方法呢，希望去解决到。现在都成日听见疫苗的事件，哪里打疫苗，又有多少剂多少剂。在有这个疫苗的同时呢，又要看一些变化是怎样。就在瑞典来讲，瑞典21个省之中呢，就说有20个省呢，又发现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病例。而其中主要的呢，就是最初呢，在英国说发现的变种病毒。而当地的传媒就说，当局近期是加强去监测变种病毒的传播。除了是哥德兰省之外，其他地区都有变种病毒感染的个案。在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日前都发出了一些最新的风险评估。最初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的新冠病毒已经成为在爱尔兰传播的主要变种病毒的种类。而最初在南非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正是在欧盟不断地去传播。最初在巴西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在欧盟的传播水平较低，而在欧洲的疾控中心就警告了，随着新变种病毒的传播，新型肺炎的疫情可能都越来越难以去控制。瑞典就是北欧疫情真是挺严重的国家，看回的数字，超过有61万人确诊，而超过12000多人因为这个疫情而离去。真是问题天天都多。有关的人员都是忙过不了，尽力去想办法，尽力去研究多些有什么方法可以是解决这个疫情。我们个人要做的都是来来去去那几句，是吧，做好卫生预防。 感觉这夜晚，明日又在路漫漫，尽意相眷恋，共扑进火间，难辨是险是幻，火不继续变冷，寒中转入此梦迷幻。谁话野花不会真心，一切梦是虚幻，谁又了解真爱只得今晚。谁话野花不会真心，一切梦是虚幻，谁又会给真正情深一晚？用我一生感觉这夜晚，明日有扑进火间，难辨是险是幻，火不继续变冷，寒中转入似梦迷幻。谁话野花不会真心，一切梦是虚幻，谁又了解真爱只得今晚。谁话野花不会真心，一切梦是虚幻。

神爽利贺新春。 恭喜恭喜，我钟志光恭祝大家在牛年如牛健壮，如牛勤奋，在牛年精精神神，健健康康。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39岁家庭主妇，他今个月9号开始发烧和头痛，13号到普通科门诊求医，星期到普通科门诊求医。第二日递交深喉唾液样本。另一名患者是在葵涌消防局工作的53岁消防队目，他在今个月4号开始头痛、咳嗽和喉咙痛，14号去到博爱医院求诊。一名确诊8岁女童亦都属于源头不明个案，她没有病征，今个月14号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14日累计新增302宗个案，包括261宗本地个案，其中81宗源头不明。另外，多两名确诊病人离世，本港至今195名确诊患者死亡。一名29岁男子早前被警方拘捕，寻日被国家安全处控告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一项串谋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际消息，欧盟期望莫德纳药厂可以在下个月填补之前减少的疫苗库存量。欧盟发言人说，莫德纳通知欧盟当局今个月疫苗供货延误，但可能在下个月追回进度。西班牙传媒报道，原本今个星期接收400万剂莫德纳疫苗，但将只收到不够一半。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全欧洲都面对供应减少。世卫专家认为，原本建议注射2剂莫德纳疫苗的间隔时间为28日，但现时可延长至42日。瑞典21个省入面，已经有20个省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主要是最初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当地传媒报道，当局近期加强监测变种病毒传播，除了哥德兰省外，其他地区都有变种病毒感染个案。欧洲疾控中心日前警告，随着变种病毒传播，新型肺炎疫情可能越来越难控制。瑞典是北欧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超过61万人确诊，12000多人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22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2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2，日元106，瑞士法郎0.893。加元1.269，人民币离岸价6.428，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4.06美元，卖出价是1795.0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一觉醒来又天光啦，不过天就仲未光，不过意思系第二朝早开始啦，我哋又重新出发。每一日咧起身咧，即系我哋瞓觉之后咧，又是重新上路去做你一路要做紧嘅工作。各人都有自己嘅任务，各人有自己嘅岗位。呢个社会就系一个群体嘅合作啊！不过群体合作做嘢之余，亦都有啲嘢系大家共享的，例如过时过节的日子。在新征讨里面，除了是要跟一些长辈拜年之外，多了些时间是做什么好呢？在今年里面，应该说去年，很多人都是兴趣去行山，行山就是可以真的心旷神怡，亦都可能有发哥的影响都很多，又想去好像发哥那么健康，又想去话叫野生捕获咁样，有冇啲人都遇到啦？遇到嘅时候咧，就会影咗相摆上你嘅社交网站，喺 Facebook 嗰度咧，好多时都会见到啦。的确系令到你更加去振奋去做呢一样嘢。行山可以令自己身心健康，其实喺呢个行山嘅当中嘅时候，都会或者会谂好多嘢，令好多嘢。哇！呢、這个大自然嘅世界其实几咁美好，好多嘢咧系唔需要咁计较，顺其自然嘅心去做嘅时候咧，问题可能就会解决啦。今日开始咧，我哋连续三个星期咧。星期三的梁德博士都会跟大家讲下新春行大运啊，去行山啊。 和暖着我的窗扉，轻松里透着你，如此清新的空气来自晨曦，吻着尘倦透天地，创造无限次惊喜，每日陪着我，确展事情及见地，重活了迷人的天与地。原来天也极亮，海也这般清露，梦想贴着理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和暖着我的窗扉，星宿里透着你， 如此清新的空气来自晨曦，吻着尘倦透天地，创造无限次惊喜，每日陪着我扩展诗情及见地，重活了为人的天与地，原来天也极蓝，海也这般清露，梦想贴着你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听的歌曲陪伴住你，这个晨曦来自古巨基，他的这首就叫做晨曦了。现时时间是真的晨咁早的5点42分的时间。今日就是2月17号是星期三。农历的日子就是来到年初六。听日就是人日，人人生日，又有个借口可以吃个蛋糕的嘛。今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有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是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的。咁嚟受一股嘅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影響啦，喺未來一兩日咧，廣東沿岸嘅風勢咧都會係較大，早上清涼。咁預料季候風會喺週末至到下週初緩和，華南地區大致係天晴，日間温暖嘅。睇下嚟緊嘅呢幾日嘅温度咧，其實都差不多。今日就18至23度，聽日開始咧就17至21，後日就係16至21。咁跟住翻翻去星期六啊、星期日啦、禮拜一咧，都係17、18度開始，至到23、24度之間啊。現時温度咧係19度，相對濕度68%。 清晨爽利，何新春。恭喜恭喜！在新春期间，清晨爽利的嘉宾主持崔兆汉同各位拜年。 恭喜恭喜！我崔兆汉恭喜大家身壮力健，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嗱，最近咧，我睇到一个鬼才论文序啊，佢喺新年嘅一副对联：福无从至，今朝至，祸不单行，

由于牛是很容易同力量是连埋一起，所以我哋话壮健如牛，力大如牛咁，系嘛？咁所以好多一啲即系体育俱乐部啊，或者啲体育比赛等等咧，都用佢系作为自己一啲嘅队名啊。咁亦都系一种吉祥物咁样样。喺我哋中国嘅文化当中咧，牛就系勤劳嘅一个象征，而西方嘅文化咧就系财富同力量嘅象征啊。咁亦都有个寓意咧，就系鞭牛迎春啦，公牛拒信有呢、這个即系要强财嘅旺运，咁啊特别咧就系偏财运嘅一个作用啊。咁啊特别在于喺啲系正式工作之余兼职做一啲求财嘅生意嘅人嚟讲咧，咁咧就会系有一个莫大嘅悲益噶。啊，我哋成日牛市牛市吓，都同股票都楞上一啲嘅关系。咁亦。亦都有个寓意系有助事业嘅，易招财嘅，就系权利同财富嘅象征，代表咗明亮、霸气同埋创新，能够助人投射权威嘅一个能量，加强人嘅果断力，啊，对事业嘅腾飞咧都有好大嘅作用，系适合一啲正在努力奋斗、渴望成功嘅人。细个时候都听好多古仔有关放牛嘅故事啊！吓嚟呢一首咧，我哋听听小凤姐嘅，可以一路跳舞听啊！黄昏放牛啊！ 旷野里黄昏风清日落，来看看这美好风光，牛群羊群齐逐芳，身体健。傍晚下要四方金色燃散光，光辉渐失败在笑光，如斜阳悠悠地躺，他拥着我，陪着他笑着将歌唱。 首旧歌吓，华尔兹有冇步啊？有冇听住一路咧？就好似即系同唔同跨咁三步三步嘅拍子嚟到跳舞吓。来自小凤姐嘅《黄昏放牛》，时间仲有六分钟到到清晨六点，气温系19度啊！ 各位早晨，我系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

早晨，李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恭喜恭喜！嗱，新蒸头咧喺呢度咧就第一次同你见面。 系啊系啊，恭喜大家咧就系牛年咧身壮力健，身体健康，身心愉快。 系一切顺境啊！ 冇错冇错。 啊，咁啊更加咧就要系定好个计划啦，就系跟雷博士，我哋就要操 fit 自己 ，keep fit 自己，咁咧先可以有精神，有呢个健康嘅体魄做任何嘢都得。 系啊，正正同我哋节目一样啊嘛，健健康康咧系在清晨嘅。 系啦，嗱咁啊，我哋上一次咧就系拍条片放上 Facebook 嘅时候咧，就讲行楼梯嗰个啊，哇，好多反应、啊。嗱，我有我啲朋友嘅反应啊，亦都有啲听众朋友反应，可能你嗰度都有好多啦。咁大部分咧个焦点都系话，行楼梯伤膝头哥好痛、哦，唔得噶，即系好多都系咁样。 系啊，其实呢个都系我哋喺节目里边都曾经提过好多次啦。咁、就系呢个系一个美丽嘅误会嚟嘅，一个健康嘅关节吓，即系你未曾有事嘅时候咧，如果你系合理地即系三几层楼嘅上落，习惯咗行楼梯嘅话咧，系好有效咧，系帮你咧系保护个膝关节嘅，提升关节嘅健康。但系如果你从来都冇运动啦，可能因为一啲曾经嘅受伤啦，而本身膝关节出现一个退化嘅时候咧，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行楼梯咧，系有机会令到个膝关节嘅压力咧就加大，咁可能做到你痛，咁所以咧你就赖咗嗰层楼梯。嗱，咁老实讲，好公道啲嘅，嗰层楼梯咧就冇罪嘅，嗰层楼梯系死物嚟嘅啫。我哋点样去利用呢啲所谓嘅硬件啦，嚟提升我哋嘅健康。咁啊，真系我有一班好中意行山嘅朋友咧，佢哋平日咧系习惯行楼梯嘅。 系， 咁佢话俾我听咧，就行咗楼梯之后，大髀啲力好咗啊嘛，对我行山都好咗啦。唉，真系又啱噶噃。 嗱，所以咧，我哋拍呢条片都有个好处，平时听咧就听有个听觉啦。咁睇条片咧，就加埋呢个视觉咧，你嘅印象就会好深刻啦。大家亦都认识咗我哋香港电台嗰堂楼梯。有呢个印象嘅时候，就知道哦，行楼梯非常之好，亦都系新嘅一年咧，大家可以多行楼梯，步步高升啊！ 系啊，咁啊，新年就大家都中意行下大运啦，但行大运同一个时间咧，都要注意翻防疫啊、抗疫啊呢啲嘅措施咯。 系嗱，新春行大运就真系要噶，咁所以咧又要揾阿雷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咧你年中咧个星期六日咧都接觸大自然啦，一係咧就去獨木舟啊， 係啊，即係户外啦，有山有水就有我出現。 今日咧就講下大家可以擁抱大自然，面對大自然啊，呢個身心康健嘅行山樂嚇。 係啊，咁嗱就喺過去呢一年疫情咧，就好多場地啊、唔同時段啦、唔同嘅疫情咧，都有啲體育設施係山山開開啊咁啦。咁真係造就咗好多嘅人都要揾地方咧去舒展下筋骨啦。咁啊，户外咧郊野咧，我哋香港嘅郊野公園咧就真係非常之靚啦，係咪？咁所以行山嚟講，但係亦都不幸咧，我記得舊年咧係最少大約有20人咧係因為喺行山嘅意外咧而係出現一個離世嘅。 咁所以呢個情況 咧，所以真係要小心。 係啦，大家知道咗唔好話咁驚咗喎，知道咗係即係點樣令到自己安全咧就 OK 啦。 即係做運動當然係好啦，係咪？譬如我哋打羽毛球啊，咁開心。你冇理由打羽毛球，哇！一年有成20个人係因為咁離開嘅喎。但即係所以行山啲嘢咧，好多時咧大家忽略。咁所以有行山三件事咧，我覺得都要喺新英頭咧，一定要温馨嘅提醒下。 邊三件事咧？ 第一件事咧就係你自己個人嘅體格。是咪？第二件事咧就系你嘅器材同装备。第三件事咧，你要留意个环境，即系你嘅天气啊，周边嗰个路线啊，啲山势啱唔啱啦？咁三件事，大家只要谂多一步，譬如我出街去行山啦，我对鞋得唔得咧？咁睇下对鞋有冇甩底先啦。即系因为点解我哋啲老人家啲鞋着旧咗咧？嗰啲膠咧可能會蝕啦， 呢樣就唔好慳啦嚇。 係啦，咁啊，而家好多人拎下支行山手杖啦，咁啊手杖係咪穩陣啦？個人嘅狀況啦，嗱，個人嘅狀況咧就一定要留意下你早一晚夠唔夠瞓先。 係， 如果你玩完通頂啊，或者過年好多活動啦嚇，咁嘅時候，如果你冇瞓過覺，就算你去球場打波，你玩完通頂啊，你都揈下揈下啦，係咪？唔好話行山需要一定嘅體力啦。咁另外咧就係天氣啦，咁天氣我哋成日都講啦，政府啦、天文台啦、保安一站通啦，好多嘅遠足嘅資訊啦，好多程式啦，甚至無有成個嘅香港嘅新界 嘅地圖啦，可以免費下載啦。咁呢啲資訊咧，你擺曬落去度，咁你準備好啦。咁最緊要就係、是，我記得有啲廣告宣傳就話打邊爐最緊要係有個爐啊嘛。咁行山咧最緊要係有個充滿電嘅手機， 冇錯啦，係啦，要帶兩部添啊，有啲係嘛？ 係啦，我通常都行山真係帶兩部。 仲要係唔同嘅網絡，係咪啊？ 冇錯，同埋大家即係如果一班人去行咧，一定要睇下，喂，你錢輩兄你用咩網絡㗎、啊？喂，梁德你用咩網絡啊？因為喺好多嘅郊野嘅地方咧，唔係同一個地點咧，好多網絡公司收到嘅。 係有時係、這個、A 公司又得，但 B 公司嗰度又唔得喎。 係咁，所以呢個就真係要打聽一下啦。你問一下熟習行山喺郊外嗰啲人咧，就知道㗎啦。 嗱、咁樣你成日都係有一班 friend 嘅。你都熟曬㗎啦，可能大家都唔同網絡就搞掂， 係咪啊？冇錯冇錯。 好咁啊，呢三個條件咧就預備好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開始學下行啦，咁樣。 係啊，嗱，咁呢度學下行咧，我記得我哋喺節目之前咧都曾經推介過㗎啦。嗱，康文署咧就有一個普及健體運動咧，佢一個嘅行山樂嘅計劃嘅，咁有好多年㗎啦，我都記得。因為佢好多年開始嘅時候咧，我都有出席過佢哋嘅開幕禮嘅，我印象之中。係啦，佢有唔同嘅路線咧，就真係好安全啦。咁你行曬嘅話咧，如果你一個禮拜行一條咧，都要起碼成年咧先至行得曬。 喂，嗱，我又睇到啦，佢有 A、B、C、D 嘅線啦。如果我係初哥嘅時候，我點樣去着手揀行邊啲啱咧？嗬？ 嗱，我哋不如講一講四類佢哋路線嘅分類啦。咁佢同好多行山啊，同埋一啲相關嘅組織啦，就係分類嘅。嗱，第一個你聽個名字都知啦，叫做接觸大自然路線。 哇，心曠神怡啦。 係啦，冇錯。第二个就是海阔天空风景路线。 哇，这个一样是更加深旷神怡。 海阔天空 就是看东西阔一点，是不是？ 没错，海阔天空嘛。我们在特别是香港东边，譬如西贡、啊、或者你在香港的东边石澳、啊、那边，你望去东边，哇，一望无际的就是太平洋。南边都是在向东南方一路这样，如果你驶着帆船落到去就落到去菲律宾的了。因为我每年的帆船的比赛都是向着这个路线去。咁啊，第三個路線咧，就係中意考究下文化文物嘅人咧，就可能有興趣啦，就係歷史古蹟嘅追蹤路線。 哦，咦，咁人哋就會話啦。小朋友讀緊書嘅，同佢行呢啲路線咪好咯，係咪啊？ 冇錯，我記得我中三、中四嗰時讀地理科咧，即係個老師咧就係好中意行山啦。咁啊，跟住佢咧行咗好多呢啲考古嘅路線咧。哇！啲老師咧特別可能即係佢啊中意我哋嗰陣時又未行興一個 term 叫做吹水啦，啊，我哋叫做係賣藥啊。當年嗰陣時係啦，就好多呢啲嘅古仔同我哋分享，令我即係好早已經係受到呢個啟發。咁啊，第四類嘅路線咧，嗱呢個就一家大細啦，親子嘅合家歡路線， 咁應該係可能啲路係比較容易啲行咧，係咪？ 冇錯，好有趣喎！嗱，我就見過好多家長咧，就帶啲小朋友，即係講緊係可能十歲、八歲嗰啲去行山啦，就喺山上高咧扭計啊。唉，跟住啲家長咧就鬧佢哋，唉，早知唔帶你嚟啦咁樣。喂，你上到山咧，呢個唔係鬧小朋友嘅時間，因為鬧嘅時候咧，大家兩個咧出現一啲情緒嘅問題咧，你就好難搞。咁其實咧，小朋友行山咧係同大人係有唔同嘅。小朋友因為佢未發育咧，佢冇足夠嘅肌肉啊，所以冇肌肉嘅話咧，佢行一陣就會攰。咁所以嗰啲合家歡嘅路線咧，通常咧行得可能係一兩公里啊，咁咧就有啲空曠嘅地方，可能有啲遊樂設施，有啲休憩嘅設施，亦都有啲多啲嘅台台凳凳，野餐嗰啲台凳咧，係俾啲小朋友可以唞下玩 下。唞 下 同埋佢會覺得唔悶啊嘛。 係啦，冇錯，俾佢插插電先。 係啊，冇錯。 佢插唔到電，你要佢好似大人咁持續佢行咧。佢就容易攰咯，咁啊攰，細路仔佢自然情緒嘅舒緩，佢就係要扭計咯。 咁大人可能呢個時候就話。啊！我之前同你讲好咗噶嘛，你话自己行噶嘛，唔使我抱你噶噃。 细路仔系谂嘢，未曾去到我哋大人咁多嘅。 系啊，所以咧就其实都要相信佢个攰吓。 系啦系啦，因为细路仔系基本上系攰咧，佢就好直接嘅，即系佢真系唔会好识得系去扮讲大话咁。 所以咧，即系作为家长咧，就要留意啦吓。呢、這个系话明系亲子合家欢，你哋嘅焦点系睇嗰个欢乐嗬。 系啊。 嗱，咁啊，頭先講到嗰三件事啦，第一個就係個人啦，第二個器材裝備，第三個就係環境天氣啦。咁啊，裝備嗰度咧，我特別都想提咧，就我而家咁多年行山咧，我都帶並係實體嘅地圖嘅。 嗯， 我每年都去書展啦。咁啊，書展咧就 有啲 update 啲嘅。 政府部門咧就有一個嘅攤檔咧，就係應該係地政總署啦。如果我冇記錯，就係佢哋有地圖嘅新版賣嘅。 嗯， 咁我隔三幾年咧，我就會買一 set。一套咧係五張，咁啊買曬五張。同埋我記得上次嘅書展買嗰啲地圖嗰啲嘅物料咧係好正啊，防水嘅。 嗯， 啊、即係就算你攤開地圖，你唔覺意啊整濕咗咧，嗰啲物料咧都唔會好似紙咁咧係索水啦。 設計嗰個同你諗埋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啊，如果你落雨嘅時候咁點算咧？係嘛？ 咁因為有個實體地圖咧，就攞嚟做一個後備啦。咁、因為你個信號啊，你嗰個手機咧未必收得咁好。 係。 咁當然而家政府仲有啲免費嘅程式啦，係地圖嘅程式啦、大家上網都可以揾到。 嗱，我呢度想站一站啦。其實你諗下，我哋如果去主題公園啊，你都攞入場有張大嘅地圖， 啊、 你都係跟住地圖去，你覺得好開心嘅喎， 冇錯、 啊、所以呢個行山你都係用咁嘅心嘅，啱啦。 仲有嗰張地圖咧，嗱，我就將張地圖嘢擠喺辦公室啦，辦公室嘅台面咧就比較寬闊啲。咁我得閒有時空檔時間咧，我會打開張地圖 望望， 望下欣賞下啊，香港原來咁多靚嘅地方啦。咁嗱，嗰五張地圖咧，大家都真係可以參考一下，即係買翻張實體。嗱，第一其中一張咧，不如俾我介紹下呢五張、 啊啊啊、 第一張咧就係講個香港島同埋周邊嘅島聚嘅。第二張咧就係大嶼山同埋周邊嘅島聚啦。大嶼山其實真係好靚，特別係大嶼山東北嗰邊咧，即係老虎頭山嗰邊望翻落去維港嗰邊就望到。好天嘅話咧，望到去澳門啊，甚至乎珠海一帶嗰啲景色都望到，咁啊好靚嘅。咁啊跟住咧，有新界嘅西部啦，新界西嗰邊就係講緊而家好多人去千島湖啦，大家可能聽過一個打卡嘅熱點啦。咁啊新界東啦。咁啊，同埋另外咧，香港我覺得最靚嘅即係後花園咧，西貢同埋清水灣嗰邊。咁啊，五個地理嘅環境，咁、五張地圖，咁、那個地圖比例咧就一比二萬五千嘅。咁佢有曬啲格仔㗎啦，即係個格仔喺地圖上高一格咧，係等於係嗰個路程嘅距離幾多咧有曬。咁所以你大家可以預計得到㗎啦。 哇！咁啊，其實咧喺呢個疫情期間咧，你都見到咧。特別喺呢個 Facebook 嗰度咧，都好多人咧就係將佢行過嘅山啊、啲風景咧嘅相咧就擺咗落去。 哦，係啊， 望落、 啊、 去、啊，咦，真係好似我哋去外地旅行嘅時候影翻嚟咁靚。 同埋、哦、香港係真係，如果你話風景靚咧、即係我由細個到大，我都覺得好幸福咧，能夠喺香港呢個郊野嘅環境長大。 所以其實咧，我哋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哋都身在福中嘅呢個地方 啊。所以我哋要抽翻啲時。時間有空的時候都去郊外啦。當然啦，記住就係喺合情合理抗疫防疫的同時嚟講可以享受一下。因為喺郊外我自己咁多年的感受就係對眼睛的健康特別好。即係嗱，我都喺小學的時間已經開始係行山啦。咁真係我係少有喺大學裏面工作嘅科研人員啦，都叫做係冇近視嘅，係好少有。 就係你行山， 因為我細個到大 嘅嘢， 係啦，我覺得我係受惠於我嘅眼睛健康。咁、當然啦，即係我又唔會喺唔夠燈光嘅底下咧係睇書啦，係咪？咁喺户外嘅環境，因為嗰個光線咧係對我哋嘅眼睛咧係有個放鬆啊。咁喺而家原來近呢十年廿年到全球多咗好多人近視咧，喺文片上高咧，亦都提到咧，喺户外里边嘅光线咧，系对我哋嘅眼睛健康好嘅。 哦，咁所以嗱，即系多啲望下，都系比较绿色嘅嘢多啲嘛。 冇错，吓 绿色嘅草木啊、丛林啊，然之后望下啲海水又蓝蓝地， 系啦系啦， 天又蓝天白云，几正。 冇错，即系哇！听见钱佩卿你呢个描述嘅形容嘅画面，我对单间做完节目都应该行翻转。 嗱，咁我哋今日咧喺呢个年初六嘅时间咧，就系讲紧呢个我哋新征头咧都要行大运。阿雷博士就同我哋讲下我哋预备啲乜嘢，咁下。下一次咧，就真系带我哋去行下啲路线啦，好 啊！我都有几条系我行咗几十年都从不厌倦嘅，真系海阔天空嘅路线。 咁各位如果中意行山嘅朋友，又或者系初哥嘅咧，下个星期三继续听啦。唔该晒李博士，下星期三见，拜拜， 拜拜。 一讲行山咧，就一定谂起呢首歌啊！陈建义、陶赞生、黎婉君、黄宇珍。 麦理浩径啊， 弯曲的路上，你我在赛跑耶，青春飞奔路途上，我应当走快步，经步来麦理浩，一日行万里路，曲折路途我不惧，凭着信心望远方，沿着山前走快步。青春的路上，世界在我手耶，一起飞奔路途上，听春天的脚步，劲步来物理号，劲步人士之傲，山径路斜那需惧，凭着信心步远方，豪迈的我走正路。信心步更高，人就般小心也傲。 思想上去行呢个麦理浩径啊，咁啊就快六点半啦。听日星期四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继续讲呢个农历新年健康饮食嘅秘诀嘅第三集。听日就年初七，人人生日就会讲下蛋糕，蛋糕嘅糖分同埋个脂肪含量系点嘅。听朝早同样时间五点新闻之后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欧洲药品管理局接获美国强生药厂申请，授权使用旗下的单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管理局话，只要强生提交的有关有效性和安全性等的数据充分全面，可望在三月中就授权使用提供建议。强生是第四款寻求获准在欧盟使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前三款包括辉瑞 BioNTech、 莫德纳和阿斯利科的疫苗已经获紧急授权使用。强生早前亦都已经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许可。药管局的专家小组将会在今个月26号讨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南韩新任外长郑义溶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开放和包容的地区合作机制，反对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关于朝鲜半岛局势，王毅表示，各方应该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两大目标共同努力，作出努力。郑义溶表示，韩方愿意为推动重启朝鲜半岛和谈继续发挥建设作用。韩联社报道，双方商定继续保持沟通，在疫情趋于稳定之后，尽早促成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印度中央邦一架巴士跌入运河，增至45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一架载有超过50人的巴士在石堤县失控，从桥上跌入9米深的运河，当中7人获救，当局陆续打捞起死者的遗体。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7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明天起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晚市堂食延长到10点，容许4人一台，部分处所就可以重开。有飲食業界話，唔少餐廳酒樓聽日嘅預約已經爆滿，部分就對處理食客使用安心出行程式感到憂慮。至於仲未可以重開嘅酒吧業，就話好失望，希望政府有補貼。留意稍後嘅特寫環節咧。 本港尋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嘅確診個案，而政府亦都好似頭先咁講啦，放寬部分嘅社交距離措施，亦都容許一啲處所可以係有條件咧恢復營業。有專家咧就提醒市民啦，唔可以鬆懈，亦都擔心疫情咧會有反彈。一陣講下意見。 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昨天開會，一致認為內地研發的科興疫苗效益比風險高，決定推薦政府緊急使用。召集人劉澤聲說，科興提供了第三期臨床測試數據，委員許樹昌就指數據充足，足以俾佢哋做評估。市民又點睇咧？一陣聽下。 香港沙排運動員劉子豪咁喺2018年代表港隊出戰亞運期間證實患上血癌，面對住咧呢一個嘅治療啦、復發、失業、網上籌款呢一啲等等嚟到醫病啦。劉子豪接受本台專訪，咁佢就分享咗做運動員嘅經歷，以及對抗癌病嘅心路歷程同埋啟示噶。一陣會同大家詳細報導。 世貿組織任命尼日利亞前財長奧孔喬伊偉亞拉出任新總幹事，令他成為第一位世貿的非洲籍和第一位女總幹事。中國和美國都支持以及期望他能夠改革世貿，不過有分析認為他的前景